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现在是三周说法的第二周，譬说周，正文说法没有能够开示误入佛智之见，现在呢，加以譬喻。上面说呢，舍利弗，今当复以譬喻更明此意。诸有智者，以譬喻得学。法说周不能开悟，闻譬说周能开悟。啊，那也是有智慧、有善根的。这个譬喻上来是火折喻，这第一是长者譬，第二是舍折譬。第三是一门譬，第四是500人譬，第五是活期譬，第六呢是30子譬。譬喻就是以世间相比譬佛法，这个上来说的，舍利弗，若国以聚乐，有大长者，其年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者寄住通仆。这上来呢，这是讲这个长者譬，用世间的长者譬喻出世间的佛，那个长者是谁呢？出世间长者是谁呢？就是我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界中尊，故称为长者。舍国以聚乐，这是譬喻长者所居住的地方，这个长者在什么地方啊？过一句吧，用这个聚落果仪表彰这个长者的名行，有大长者是正标，这个长者的位子与他的名号，他这个名号就是长者，这个长者那他的位子就跟一般人就不一样哦，既然是长者，那么可见得这个长者呢年纪不小了，说这七年，说年纪大了。衰呢？衰就是身体，眼耳鼻舌身衰减，迈就是老迈，老态龙钟，年纪大了，就是表这个。那么年纪大了，这个医生的事业有所成就， 这表亲德业，名字如宾，他的行德如主，行有亲疏。这个亲疏呢，讲到实行叫做亲，权行谓之疏啊，有权有实，所以这个行有亲疏。那个名有远近呐、名就是名声，人家这个名声，名声所记是有远有近的。说是我这个人有名声，这仅仅乎在我这一个啊本乡本土的有那个名字，但是他这个名声不远啊，那么这个长者这个名声啊就远了。举这个国以聚落啊，显长者贤明之行，他的所处的这个范围。什么叫做国？封疆为国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国家领土完整啊，有一定的范围，比如说我们这个国家呢有960万平方公里啊，这个界限国界，这叫做国。那么就一个人来说，这个国界呢就远了。邑呢比国小，我们就拿我们这一个国家来说，这个邑像类似我们国家的大小城市啊，这个邑像省会啊啊，宰治为邑，这是处于中等的。聚落，聚落就是乡里，乡里本乡本土的，这属于乡里最近。那么长者这个大富长者的名声，他的行德啊，遍于三处。这个三处呢，就是国邑聚落。讲他的名声遍至三处，在这个三处能够成为长者，长者有长者之德恨啊，说是远处人家见不到，人家见得到呢就是说，那比如说我们拿高门寺来讲，高门寺也有个名的啊，也有近名也有远名。远处讲，因为我不是高门寺，这是国外都晓得的啊，说是国内晓得，那近处更晓得了。远处晓得是闻其名，还不能够见其实。说是要是近处晓得，那人家看得就很清楚了啊。虽然但在近处啊，可以说是时时刻刻都能看得到这个长者的一举一动，都是看得到的。所以呢，长者的一举一动呢，不但是大的毛病没有，连小的毛病都没有，见不见其细陋啊，微细的这个漏裂的行为啊， 元旦祭气高峰啊，它这个名声嘛，逐渐传得越远越远了，远处呢就是祭气高峰。那个长者之德恨，要这个身口意来讲，口无遮掩，身无遮形，意无遮法。什么意思呢？总而言之，就是这身、口、意这个三业，身行为如法，口呢是语言如法，意呢那是思想如法，身、口、意，这是无遮掩、无遮形、无遮法。他这个名称，跟他的这个行为相称，如果这个名与实不相称，它是虚构的，那个呢，就不相称了。这个大富长者名实相称。是真真实实的，是一个大人，就是个大富长者。这个呢，现在讲这个譬喻品，用世间的长者来譬喻如来出世的长者，用以譬喻如来。如来也有三业啊，三业随智慧行。三业随智慧行，这个三业就是身口业，就不会有失。三业无失，无失呢就是没有过失。我们这个三业呢不能够随智慧行，所以这个三业都有过失。随智慧行是自行。称即实化，有智慧也能够说法度人，说法度人要成要观这个众生之根基，称即实化称为名称普文，佛界功德周遍法界。佛界功德周遍什么法界呢？法界就是果界啊，十方国度中，十方国度中横转无上轮，果譬喻十报庄严度，意呢？譬喻方便有余度，聚乐譬喻繁盛同居度，这个佛在这个三果当中，都说法教化人，那么佛的名称就普遍了周遍法界了。你看我们这个佛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声周遍法界，人人都知道。从这个寂光的本土，寂光之本，吹三度之际，摄三途际归寂光之本，这叫做呢明心相称。洋溢周遍，世间上的长者，至于所以能够称为长者，要有长者之德。所以说，成为这个长者有实德，有这个实德，才能够称为长者。你比如我们现在 说是朱山长老，这是他的名字，怎么啦？这个名字呢，德高望重，那不是有实德吗？就这么称呼的。嗯，实德一种性尊贵啊，你比如在外国，比如在这个佛在世界，佛在印度的时候，这个种性的就分了啊，他刹帝婆罗门吠陀他分四种性，他有贵有贱啊。一要性贵，说帝王皇帝之一，就是帝王啊，就是他这个种姓最尊贵了啊，他的后裔，或者是貂叉之家。什么叫貂叉之家呢？过去做官的人呢，戴那个帽子啊，那是他这个凋零帽子啊，分等级的。第二呢，要位高，位就是他这个品位啊，这个长者。如果说这就这个果依聚落来讲，他毕竟不是果王啊，他呢作为一果的长者是伏辟窝恒，嗯，什么叫伏呢？什么叫伏辟？出相这个出将入下啊，这个左伏右辟啊，这个伏辟阿恒，嗯，就位高，嗯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这个位置就蛮高了啊。这是说这个大夫长者啊。第三呢，既然成为长者啊，穷也不行啊，还要家财富有。嗯，说家里像是大富长者，嗯，说家里像这金银财宝、五谷丰登。你比如说徐大多长者啊，徐大多不是长者吗？啊，他家里就富有了。照那个奇书记古杜源，他家里像那个黄金，都是拿个大象来驮的，多少啊？啊。第四是威猛，尊严隆重，不速而成。长者亦有德而有威。这个威呢是自然形成的，嗯，不速而成，啊，什么叫不速而成呢？不言而自化，这叫做不速而成，嗯。孔子曾经赞叹过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西方有大圣人也，是不言而自化，就是这个不速而成。”是的，佛。第五，大富长者的智慧深，不但是有财富，还要有智慧，啊，就智深，胸如武库，劝其朝罢，啊。第六。年起起啊，起就是起的是年长啊，嗯，我们是过去有一个延寿堂，就不叫延寿堂，叫齐德堂，年纪大了，又有功德，年起是苍苍凌凌物意所服，什么年轻年纪大也是本钱的，人家看这个年纪大了，都是神就要尊敬啊，都尊敬啊，年纪大也是个本钱，也是本钱。第七，行径，行为啊，是正这个清净啊，是白归无瑕，没有什么缺点。做人的道理，说是你看看这做人呐 啊 养子为佛陀，修行在人格。白圭无瑕，白圭呢就像那个一块白玉是一样，没有一点瑕疵。第八礼拜周旋终结，什么叫做礼拜呢？就是这个人，你比如说，拿我们国家的周总理像这样的人，大副长者，他就是礼拜，无论是内政外交，处处做得周周到到的，一点不没得缺陷，礼拜，第九是上探。一人所敬地势是下归，四海所宗，你看这个大富长者，名声德汉，财富智慧要有这个十个条件，才能成为长者。拿那个大富长者来比喻。释迦如来出世的长者，是这样。如果说我们不晓得佛是什么样子，从这个十号当中，也可以了了凝结这个佛的功德智慧。从这个大富长者，就是这个比喻当中，也可以做一个最粗浅的。了解什么叫做佛，说这个初发心呢，确实要学习，要学习说起来都是佛子，什么叫个佛也不懂，怎么样成就佛也不懂，所以这个问起话来呢，就有点那个古里古怪的，说那个西方极乐世界莲花能够生人，我们娑婆世界莲花都不能生人的你这话怎么问得来的呢？无从问得来的。西方极乐世界那个莲花是阿弥陀佛变化的，变化的。我们娑婆世界这个莲花都是烂泥里长出来的，你说哪个娑婆？我们这娑婆世界里哪个莲花生佛才生个人出来的？我们这冈部也莲花呢。西方极乐世界那个莲花，最小这个莲花都有我们扬州城市这么大，你这个心量不要扩大一点啊！佛的境界，将来你要成佛，要是给你那么个大莲花住，你还害怕呢？这么一个人住在里头，还害怕呀？如来的实德。譬如如来的出世长者，如来的性贵，从三世真如实际中生，你是佛从哪儿生出来的？真如实际，那么在《法华经》中呢？真如实际就是实相，就是法华的这个体，从这儿生出来的，那么他这个性就贵了，真如实性，真如实际就是真如实际这个性从这儿生出来这是什么性呢？诸法常无性这个性。这就这个性贵，一切诸佛都从此生，都从此处生，所以他性贵，性尊贵，这个性贵啊，尊贵，第二，功成道住，十号无极位高你看如来佛、释迦牟尼佛。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天生的弥勒， 也没有自在的释迦怎么来的？佛怎么来的？修得来的，三大无生期间，修六度，行六度万行，满了就成佛了，成了佛，既然是因地当中做的种种功德，所以成了佛以后有种种的名号。并不止于十号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先减了，有一个功德就有一个号，从这十号是最简单的，如来应供正遍知名分众，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个十号，这个十号只有佛有。是最高最无极的这个名号，所以称为他这个名号高，位置就高了，这称为位高。那个大富长者说是大富金银财宝多得不得了，那个佛呢？有什么富贵呢？法财万德，世界聚满，法财功德法财，你比如释迦牟尼佛三十二样当中，那有万字相，胸中万字相。万字相不是用我们用香马烧出来的，我在这个才出家的时候，我这心中还有个万字相，烧的，小佛嘛，过去搞嘛是这个烧香巴呀，不得哪个不烧香巴的，说现在呢，你看受戒啊就不行喽，成了制度了，不能烧香巴哟，烧香巴是不卫生啊，现在呢，看这个制度呢又慢慢又松起来了，有的那个寺庙里像放的戒梯里像啊，也还能烧呢。这不能公开烧，完了戒了，受过戒就烧了，再戒就烧了，也没有哪个制止。《法华经》中讲的，若不烧费、烧被、烧纸供养诸佛，那是非菩萨、非佛种子啊！因为他这个烧香吧，并不是说拿这个烧香吧，那叫什么东西啊？那叫个法供养，个法供养，要运心作为法供养，万德这个胸中万字，是的，修修不来，烧几个香吧就行了嘛，只不过是消福的这么个意思啊，过去搞么子烧香吧，烧念佛珠子的，烧一个大念佛珠子。还有烧宝塔的，搁背上那个不得了啊！你现在，你过去搞么事，那个身上脱下来衣服就都是香吧。那我在心头上我还烧一个，还烧个愿字呢，108颗，对吧？这个手上念佛是谁？懂了？都烧的嘛。这个发道心呢，出发心的时候嘛，这个种种的这个因缘发道心，佛法财佛有什么财呢？佛的财并不是说佛还有什么金银财宝功德法财，那就是福德庄严，都圆满，那是佛第四，是这个实力凶猛，降魔之外，是第四威猛。什么叫威猛啊？富有实力，就是力量。实力是无所谓吗？这个实力能够降魔、降伏魔冤， 制服外道，这叫是威猛，威严猛烈，这个佛。这是第四、第五至身，佛的智慧无所不通达，三世十方，说是这个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个三智无不通达。有的智慧至深，那么这个佛，什么叫佛？怎么叫年期呢？年纪大了啊！佛早成正觉啊！佛并不是今世才成佛的，久远劫来，沉淀劫前就成正觉，到后来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开记显本，500,000,000亿挪由他无生际3,000,000,000世界，化我为尘，救援成就，那还年纪还不老吗？那资格最老的，没有比释迦牟尼佛这个再老的，这么再老的了。年起，这个年起要有德才能成为年起，没有德，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活了100岁有什么用呢？如果你做了坏事还下地狱呢，还年期呢？佛的三业，身口意三业，随智慧运动50，这叫做行经。巨浮威仪心如大海，这叫做礼拜。十方大脚所供成誉，比如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都称赞。你比如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弥陀经》啊。六方诸佛都称赞，那是十方诸佛都称赞的。七种方便人都来依止，这叫做下归。所以如来就是以世间长者的这个实德，比如来的实德就是有啊。舍利弗，若果依鸠罗油炸当者，七年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者，记住从普。下边舍折辟，齐家广大，唯有一门，长者也是个人，虽然他是具有实德，那么他必须还有个住的地方，这个齐家广大，这个家。用这个长者之家，比如来教化众生的这个家，众生就我们在三界之中，这个欲界、舍界、无舍界，这个家也蛮大的，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我们所住这个地方很有限，3,000大千世界，这个3,000大千世界，你可以多大？单单讲一个日月绕须弥山，一个小铁围山，就这么大个地方。在我们看着就不得了了， 这个是 欲界啊，欲界有六天，是天王天、桃李天、夜魔天、走蛇天、化落天、他火自在天。 嗯， 还有舍界，那个舍界天更大。还有无舍界，更大。七家广大，众生意义劫者三界，这个三界里头的众生里头都数不过来啊。但我们这个南瞻部洲，就是就我们这个南瞻部南阎浮提，我们这个中华就中国人，中国现在都说啊，有13亿人口呢啊。哎，这个人呢还是越来越多了，说是度众生啊，越多越多。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众生只有40000000人啊，40000000、5000万，现在这涨了多少倍下来了，这众生越多越多啊。你可是还读得了不啦？都在三界里头，这个三界都是如来应化的地方，如来应化同而加之啊，体量广大。这个三界，你们细想想，这个三界有多大啊？这个三界既然是这个家，这个家也不太平。大火充满，烧煮众生，都在这个苦海当中。这个家唯有一门，要想出这个苦，证得涅槃，这个三界这个大家，你要离开这个家，都有个门出去啊，就像我们随便拿一个家嘛，这个家嘛，都有个门，这个长者这个大家呢，就一个门，就像我们这个佛教啊。出三界苦，证涅槃落，只有一门。唯有一门啊，这个一个门在下文中讲啊，这个门呢并不大，还蛮狭小的。唯有一门而复狭小，出这个门就出这个三界，拿什么东西出三界呢？没有佛教，不闻佛法，不依教修行，想出三界苦，那是不可得的啊。教是圈里的，当知离为教所圈，今取圈里之教为门。无论大乘教小乘教，这个教就是权呢，权就是权势啊。比方说我们这个法华经，法华经是如来的最极究竟之教，那么这个教圈理显什么理呢？就显这个一乘十相之理。所以这个门是唯有一门，这个门就是用圈理之教为门的啊，唯有一门啊。无论是大乘教的偏真之理啊，无论是小乘教的偏真之理，乃至于大乘教的一乘十相之理，这个理都是一个，没有两个的。那么教既然理是一，教也不容有二啊，故曰一门，就是一门这个一啊，理就是一。 一切众犯皆以无为法而有他，无为法就是一切是理呀，又要说有辙门而有车门，这个一门为下门的那个三车作譬喻的啊，这个门有辙门有车门，什么叫做辙门？什么叫做车门？辙呢，就是七家广大这个家呢，就是家辙了啊，就是一个宝盖，有一个宝盖头那个辙啊，辙门。有车门，什么叫做辙门？什么叫做车门呢？那么这个三界想出这个三界，必须有个门，这叫辙门。什么叫做车门？下边这个大富长者想救他的诸子出火者，允许门外有三车不但是门外有三车，出了三界以外，没得三车，这有一大车。那么呢，这个叫做呢车门，这个门，这个车呢在门外，既在门外，你要出了这个门出去才能够，得到这个车，所以叫做车门。这一个门有两个意义，就是辙门、车门。什么叫做辙门？辙啊，就是家辙了，就是我这个宅子啊，这个辙比如说我这个住宅啊，这个辙子啊，辙门。辙门就是生死啊。门者是出生死的道路，要经过这个门出生死，这个辙门。那么这种解释呢，这是方便教的所权的这个理。方便教，为什么这是方便教啊？说是出生死之路，就是二乘人，闻佛说四谛法，咱们就修道，就了生死，就出三界，这是方便，这种解这是方便，这是讲这个辙门。说是车门呢，车者是大乘法，什么叫车啊？大乘法，唯有一佛乘，无二亦无三。这一乘法就是指于那门外给予大车这个车，大乘法门者是圆教之权，就是圆教所显的这个理就是大乘。如果说辙门既是车门，出了这个辙门，就是给车的那个门，既是车门，那么出了火辙以后，那应该得于大车，给大车。既然能出了这个辙门就能够得到大车，那也不要锁车了，因为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出了三界以后，父先这个父亲呢，先来允许的，就你们呢在这里玩了，危险了，要火起来，要烧身了，赶快跑，是吧？你说那外头有好玩的给那东西洋车、舟车、柳车，答应的，答应的，出了三界以后，没这个三车。不这个答应了，他出了三界就跟佛要了。你是答应给我三车的？没有啊。但与大车。那么如果说车就是大乘法， 是原教之所全。要是车门就是辙门就是车门，那么出了火辙的时候呢，那既应得于大辙，何须带锁？那不要锁车了，这是简便。如果说是辙门不是车门，这辙门就是三界，出了三界了。那么正锁车的时候，你答应我给我们三车吗？出了三界了，他就跟你要这个三车了，那从三界出，跟这个这个出了三界与车，哪这两条路呢？就这一条路，就这一条路。又说，得辙门以未得车门。如果是得的辙门，出了三界了，没有得的车门，那么你出了三界住在什么地方呢？他这个底下呢有个道理当知赤则车辙永疏，开则二门不逾。如果说是分别讲，那个车门就是车门。辙门就是辙门，要是开讲，开呢就是开权显实而讲的，这个两个门呢就是一个门，两个就一门，说辙与车是一，二门不殊，所以这个三乘人具有两义，一是乘轿出辙不见小车，并称佛的。这个全教就是三藏全教，这个小车，这个中间没有出火车之前，这个中间它已经经过两位的挑熟，乃从复锁先说许车，即锁许予，开闭小门。无非大教，这药师来讲，开那个小门就是那个辙门，无非大教呢，那就是车门，车门跟辙门是一个门，把这两个门的，这个是说这个齐家广大唯有一门，这个门呢就是一个辙门，一个车门，不要说多了，说多了就搞不清楚。怎么啦？辙门呢，就是出生死的，要经过这个门儿。车门呢，给车锁车也经过这个门儿。你要是锁车，你不要出经过这个门去锁吗？这个门因为这车在门外在门外，不在门里头。鱼车鱼车出了门外，三车没有。我给你个大车，大车也在门外，也在门外。这个门呢，那么你说是出三界经过这个门，给你这个车也经过这个门，所以这个两个门，一个正门，一个车门。底下讲多住人众。100、200乃至500人止住其中，这个大辙三界之内就是这个大辙。100即是天，200即是人，乃至于500，那么加一个三乐曲，那不是就有500人吗？人、天、地、狱。恶鬼、畜生，这个五曲。那么要五曲，应该有六曲。如果没有六曲，你这个十法界都配不上，那少一个修罗。修罗有四种，有贪婪痴化四种。贪婪痴化四种呢，就是有 鬼道阿修罗，畜生道阿修罗，人道阿修罗，天道阿修罗，就这个四种。修罗摄入鬼曲和四曲所摄啊，如大富顶阶也讲这个阿修罗，五百人止住其中，就这么三界之内啊，三界之内这个六道众生，就这五百人，汤阁朽固，墙壁溃落，柱干腐败，梁栋轻微。底下说这个大柱年代久了，堂，这是譬喻啊，堂譬喻界啊，比这个地高一点呢，阁呢譬舍界无舍界，朽堂壁堂阁朽固，朽就是朽败了，时间长了，你说那个木头时间长了，朽木不可雕也，只能烧火，烧火都不起火，坏了要坏了，固呢，就是时间长了坏了。朽固，譬如三界的无常，这个三界不是今天所造的，所以称为固，我们所住这个三界不是今天所造的，墙壁譬如四大，这个三界之内。四大所成，地水火风这个四大，溃落譬如减损，柱干譬如命根，腐败譬危殆不久，梁栋譬如意识，坑位譬喻变迁不停，就说这个三界之内，这个像我们这个住的房子一样，日子久了，墙壁，譬喻四大，柱干。譬如这个命就是命根，腐败譬如危殆不久，人要死了，在三界之内人总要死的，梁栋譬如意识，梁栋为什么譬如意识呢？人是一个人就靠一点意识支撑在这个地方，不在这个意识人就死了，轻微譬喻千变，因为我们这个心呐，众生的意识念念不停，这两种轻微，说是无舍界虽然没有粗四大舍，我们现在所有这个四大，地水火风这个四大，这个颜色呢很粗的。到了无舍界，虽没有粗四大，要定国舍也是墙壁，三界皆以意识维持，三界之内的众生都凭这么一点意识维持生命的，这个意识一生坏了马上就死了，这是但要三界正报因果来解释。那么也有，既然是讲正报依报虽到正报转的，便设依报，不须依正合欲，依报 只是第八是相分之少分，第八是有见相两分，三界之内众生的这个一报果度，这都是八世的相分的一少份。那么又如我们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世界成的时候也不得人的，世界要坏的时候也不得人的，成住没得人的。那么成的时候没有友情，坏的时候没有友情，没有友情如何是住少义呢？住少义少歌呢？他这个理想啊，就是这个三界的众生五住烦恼，有人有众生就讲五住，没有众生有什么五住呢？所以此中呢成坏不论，这个成劫坏劫不论，故不用之。这是说这个三界的形象。下边呢明这个能烧之火，能烧之火，能烧之火啊，周匝巨石秀然火起，焚烧舍者。这个字呢，那个秀然不念忽然啊，这个秀然是什么样子呢？很快的啊，很快的，人家说这话呲溜一下子就出来了，很快的，周匝是从四面八方啊，这个四面八方呢就譬如我们这个八苦，生老病死这个耐别离苦秋不得苦，还有什么苦的呢？五阴十胜苦圆灯会苦，有这八苦，八苦就围绕我们这个称的周匝这个八苦谁受这个八苦呢？四大，说在四大四生，四大四生就是胎懒石化，这个四生三界之内的众生都不出胎懒石化，故言周匝都是无常，故云巨石。秀然呢是本来没有的他们现在有了，本来没有此苦因为有无明故，所以这个无火，这个无，所以这个火就起来了无明火人家说是你这个发无明叫无明火这无明，无明譬如火，秀然火起，秀然火起，这个怎么起来的呢？这无明从哪来的？从不觉起来的嘛，一念不觉就起来了。长者诸子若是二十或至三十在此者中，这个第六呢讲这个三世子辟曾经学习佛法天性相关管这种人就是已经结了缘的称为子，长者诸子若十是指菩萨的子，二十三十是指二乘人的子总的呢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就是长者诸子若十二十至三十这个三子只是要有机缘的因为这个长者有一大者，这个 这个舍这朽败火起来了，要救度这些人出三界，不是人人都能够出三界的，出三界也有条件，这个朱子呢，因为过去他有这个善根，有这个出三界的能力，只有此机具得就是三乘的根基，释迦牟尼佛出世成佛来做道场，这感应呢，就是感，就是三乘人感佛出世的，如果没有这个三乘人，单单我们这个众生一点善根没有，佛不能出世，不得感就不得应，有感就有应，慈机就是三乘之机，具得出于活着，若没有这个机，这是五百人，上面是有五百人的，五百人呢就不是这样机的，三界里头的众生，三界里头众生上面多住人众呢，他没有说这个五百人是佛子，是吧？他只说呢，长者诸子若十二十，何止三十？这是诸子三乘人，有这个机，才能成为子。底下别辟，上面是通辟别辟啊。不别辟出长者见火辟，第二是舍己用车辟，第三等四大车辟。第四无虚妄辟，现在介绍第一，长者见火辟，辟上稳，佛见无助而起大悲心也。长者见是大火从四面起，即大惊怖，而作是念。我虽能于此所烧之门难引得出，而诸子等于火者内要住喜气，不搅不知，不惊不怖，火来逼身，苦痛切矣，心不厌患，无求出意。这个里下文有四，这意呢只有三意。意呢就是长者见，长者见是大火嘛，长者见这是标指明了能见，这个能见譬于上边说的，我以复眼观见，第二呢，见什么呢？见是大火从四面而起，就是指明了呢，所见，见什么东西？有能见，就是佛的眼，佛眼见，所见就是见的这个，上面的六道的众生在三界火车之内，这大火。第三呢是既大惊怖，辟上边为是众生故而起大悲心也。上面都有的，就是在这个方便品相都有的啊，而起大悲心。第四。而诸子等下是广迁第二所见之火，这就三种意思。这个大火从哪儿起来的？三界之内大火呢，从四面而起。这个四面，这是譬喻啊。这个大火说是三大这个火者，这个长者这个大者比如这个三界从起火辟法，怎么辟呢？众生颠倒， 众生颠倒，本来是常乐我净，本来是无常苦不净无乐，而众生颠倒，这个要怎么说呢？这个大火从我们这个身心而起，叫这个身受心法，这个四法，即使这之四面，身受心法，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身受心法。这个众生这个四火起来，就是因为他这个身受心法的起颠倒想。身本来是不净的，他起净想。这个心呢，本来是无常的，他说是心是常的。受本来是苦的，他说不是不苦的，法本来是无我的，他说是有我，身受心法，这个是这个就得知四面，而从此四面起静落常我的四岛，这个火这个起来啊，从这儿起来的，有这个四岛的起和造业啊。造业就在三界之中受大火之所烧煮，四岛八苦，刚才不是说的吗？生老病死乃别离这个八苦，都是烦恼，都是计。要是知身不净，知身是苦，知身是无常，知身是无我，不但是身如是，受亦如是，受也是不净苦无常无我，心也是苦不净无常无乐，法也是苦不净无常无乐，这叫四念处，四念处是三十七道品的最初。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窍之八正道。说的烦恼，若能够正念啊，那么这个烦恼火就能够灭掉了啊。若是起颠倒想，这个烦恼火就释胜释然。烦恼灭，这业苦并灭。下面说这既大经部者，念其退大善故，经又其将其众乐故不。佛以佛眼见六道的众生，这个大火从四面而起，既大经部。什么叫做经？什么叫做部？佛见了以后就作是念：退大善故经。这是个譬喻啊，二乘人，不肯发大心。这叫退大善，所以如来的经啊，退大善，退了大善以后，他就作乐啊，不得善心就有乐心，所以将其众乐故不，有这个两个方面，一个退大善，一个起众乐。所以如来经部，经即是此，念即是 无落，不即是悲，忧即是忧其受苦啊。这么下面呢，这我虽能于此所烧之门，难引得出。这个里向啊，大家注意啊，虽是未尽之词，就是佛啊在这里说，我虽然能够从这个所烧之门能够平平安安稳稳的能够出去，可是那个诸子出不去啊，怎么办呢？说明佛以智慧力能寻正教，见所权之理，不为五住八苦所危，故称为难。四岛暴风所不能动，故称为稳。笑然履外，故云得出。而众生不一样，众生为火所烧，如来慈悯又为有火所示，故言虽言。如来虽然是大慈大悲，但是看到众生的将要为火所烧呢，佛的心里想也忧愁呢。所烧之门，他讲这个所烧之门呢，这《法华经》这个火这三车之喻，值得大家要留意一下。所烧之门，我们晓得这个门是什么样的呢？门必有见有空，比如我们这个门，门要有个门，这个门本身呢就是有见啊，有这个门框啊。它有这么个门，这个有见，那么这个门呢，这必须是能通过的，这叫个门啊。有这个空，就是通过这个空间，既然有这个门，又有这个门这个空间，这是两个东西，一个是门，一个是门之空啊，这个有见有空。非见无以标门呐、如果这个地方要是没有这个见，怎么叫个门呢？就这个譬喻啊，解释这个譬喻。你看我们打没个门，有这么个门，门呢门中有空，没得这个见。无所指，什么叫个门呢？没这个门，门是能开能关的这个门。如果是没有这个门的这个空，无空无以通之啊，怎么能通达呢？就不能够从里头跑出来啊。在这个联想底下注意啊，这个门可以烧的啊，你不是三界吗？这个门是可以烧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打这个门啊，都是木头的，可以烧掉啊。但是门这个空是烧不掉的，空怎么烧掉？空它是本来有的啊，空不能烧。这个譬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譬喻教由能权与所权，无论是大乘教小乘教啊，由他所权的这个理，假设教不能够权理，那无以为教，叫什么呢？若非所权，何以得出啊？如果不是教权的这个理，不依教理而修行，怎么能够断烦恼出生死呢？这个权教可以说是无常，所权就不是无常的 啊，教可以说是无常的，啊，所圈的这个理那就是常的，啊，啊，得教所圈，故名难言得出，能圈磨灭，故言所少之门，啊。什么叫做能权磨灭？能权之教，能权之教啊，教权理，正了理以后，我这个教就不要了，还有怎么样？开门一样，我钥匙把门开开了，我的钥匙就不要了，啊，等门通过就过去了，啊。得于王权，那捕鱼一样。我这下这个权呢，权就是捕鱼那个放的那个笼子那个东西啊，我得到鱼了，我就要这个，我是主的得鱼了，得了鱼以后，我的权就不要了，啊。说教是无常的，理是常的，说能权磨灭，故言所少之门。不从所烧之门，何有难言得出呢？我这个理说得非常好，借这个言教，弃于言教所圈之理，这大般涅槃经都说了，因无常故而果是常。你比如我们这个因，我们这个因的一路行来，从凡夫一直到圣人，你看它是常不是常的，无常的，无常的。如果是常的话，那我们永远站在这个地方不能变，啊，因是无常的，啊，因无常故而果是常啊，大经说的，那不能说果也无常啊，果也无常的，成了佛以后，那还要将来还要变众生的是吧？果是常的，这是用这个大念，用这个大经的一句话证明啊，这个门与门这个通过这个空间，这个是常的，门是无常，门可以烧掉，这门通过门这个空间怎么烧掉呢？烧不掉吧？烧不掉的，这个理相呢，它要分呢，分浅深。若小乘无常教门，是从所烧门出，若是大乘常住教门，是文字即是协托，此教即是理，体大烧。即是五烧而安隐得出，若就如来全智，即是从所烧猛出，若就实智，即是体育所烧难隐得出，故贤作一概极难出之，不得后以无常出之，即此一也啊。如来能于此所烧之门难言得住，而住此等于住于火者内要住习系，这个要住住呢就是贪住，住见明习，住耐明系，又单面于四见明习，堂上七功明习，单眠无尘明习，空无所护明习，生死这个空生突死而无厌离，就我们众生在三界之内， 就是这个小孩子在活着呢，游戏一样弹奏嬉戏。什么叫做嬉戏呢？铸剑，铸难，剑就是五顿五力时，爱呢就是五顿时，他都弹奏，四剑，身受心法这个四剑，单面四剑明喜堂上七功，你这个弹奏有什么用啊？突然制造生死而不能够了生死，就是堂上七功明晰，单面五尘明晰，五尘舍受相位处空无所后明晰空生突死而无厌离，像这个小孩子玩一样只晓得玩，他也不晓得我这个房子里像着了火了，他不知道不知道有火，名为不搅，他不搅不知吗？也不晓得这个火呀是个热的，热的是烧人呐，这名为不知既不知火热是不虑伤身，他也不害怕这个火将来烧到身上要烧死的，不虑伤身，名为不惊不畏断命，不但是烧你的身呢，一直把你能够烧死，这叫做名为不悟，这叫做不搅不止不惊不怖，也就是像我就比喻我们现在这个500人众在三界之内，就这种样子，哪个惊哪个怖的，都活得蛮快活的嘛，还在这营造生活呢，这个苦的因，苦的因就是烦恼，它也不为苦的果，这个苦因苦果是侵害法身的，丧失慧命的。如是不搅苦，不执迹，不惊伤道，步步失灭以不闻四谛教，则无闻思二慧，名不搅；不得修慧，名不知；不得见解，名不惊；不得思维解，名为不怖。见地即惊悟，思维即厌怖，又不搅现在苦，不知未来苦故下文曰：现受众苦，后受地狱等苦也。活来逼身者，五事身也五事通于三受，三受即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个三受三受即是三苦，所以这个三界之内，按照佛法讲，三界之内只有苦没有乐的，苦是苦苦，乐是坏苦，不苦不乐是行苦，这个三受念念与三受相应，故云苦痛切矣心不厌患不厌患呢，就是第六意识，同时意识与五事俱虽之分别三受，这为之分别三受，其谈会痴，更立苦因，何能厌患求知啊？故愿无求主义。世间人，都是这种相在苦之中还在受苦果的这个过程当中， 不但不知愁苦，也不知苦，还在苦中再造苦因，将来再加重这个苦果。故曰：无求除意啊，喜讯必见诸。这个对象呢，不觉不知，不惊不怖，必如众生住。活来逼生苦痛惬意，譬如命住。心不厌烦，无求除意，这叫做解住啊。说这种形象呢，就是三界之内的众生都在无住当中啊，过这个日子。这个上来，长者火着三车这个譬喻上来就讲的这个地方，向下文章，现在再讲。